0.906，加元1.258，人民币6.451，英镑兑美元1.415，欧元兑美元1.216，欧元兑美元系1.216，澳元兑美元0.792，新西兰元兑美元0.739。港金系报16,7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7.6美元，卖出价1,809.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咧，近理工大学对开快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佛光街桥底。就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较早前近理工大学快线曾经有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喺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而家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路明道的桥面段挤塞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而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亦都是慢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在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湾仔的皇后大道东因为有煤气工程，而家去摩里神山道方向近湾仔道的快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粉锦公路莲塘尾去上水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又讲一讲一个英文发音嘅问题，因为我哋又收到一个咧听众嘅留言啦。咁啊，今个星期我哋变咗英文发音嘅 week。听众问 salt 呢个字 S-A-L-T 盐啊，我哋点可以读得好少少咧？咁其实呢个字系一个萧叔觉得啦，英文里面其中一个都系算系几难读嘅一个字嚟嘅。咁我哋。首先我哋听萧叔读三次呢个字先 ,ok, 听住。salt, salt, salt, salt. It's not salt, it is not salt, but it's salt, but it's salt. salt, salt, salt. 咁有咩特别呢呢个发音 ?number one, 首先我哋读咗个 salt 字先。好似我哋读用眼睇 C 嗰个 past tense saw 咁 saw， 跟住我加一个 L 音，即系啦啦啦嗰个 l 呢个音，咁咧就会读成咧 saw， 跟住我哋用一个 T 音完结佢，而 T 音好多时候咧系会整短咗成个音节嘅，咁我听落去咧就会变成咧 salt salt salt。Example sentence: Can you pass me the salt, please？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

劃，即係話咧由政府做百分百擔保，做一個咧特惠嘅低息貸款，令到一啲咧受到失業打擊嘅人士咧係可以申請嘅。合資格的申請者咧，係可以咧以80,000元為上限咧，嚇而個還款期咧就係5年嘅，咁而個利率咧就係固定喺1厘，不過佢亦都可以選擇咧頭嗰6個月咧係還息不還本嘅。嗱呢兩個措施相信會比較多人談論啦。前者咧就有啲市民會質疑，就係話，點解你派電子消費券，你都唔直接俾錢我呢？亦都有一啲嘅長者，佢可能會話：喂，咁啊，電子消費券我適唔適用噶？咁啊，後者啦，亦都會有一啲嘅工會嘅睇法，就係，既然你係願意擔保俾一啲受住依個即係而家嗰個嘅疫情所影響而陷入經濟困境嘅失業人士，咁點解你唔直接做一個嘅失業援助金呢？嗱，呢兩點啦，都值得大家咧，或者可以有啲咩意見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啦，同我哋傾傾咧，你嘅一啲嘅睇法嘅。啊，電話旁邊咧，不如我哋聽聽聽眾先啦。事不宜遲，有譚生啊，譚生你好， 係主持 你好，譚生有咩睇法？ 講翻咧，派嗰個電子消費券啦。與其佢派嘅，倒不如直接學得舊年咁派現金好過啦。即係我好期望啲人話學得舊年就派10,000嘅，同埋有抗疫基金其他嘅。但係今年唔好意思啦，佢都話冇錢派啦。咁5,000元都好啦，開天殺價落地還錢。阿財爺都咁啦，但係你俾得咁核突，又要俾透過電子支付嚟俾，唔係話個個都有啲電子支付噶嘛？佢直接可得舊年咁喺銀行 pay cash 啫，咁仲好過啦。 不過咧，會唔會係個政策目標有所不同咧？因為即係正如即係陳茂波司長都會講啦，就係你電子消費券咧，你就要買嘢啊嘛，你就要喺香港嗰度消費啊嘛。咁但係如果你直情俾錢你咧，就唔代表你一定會用咗嗰嚿錢嘅喎。對於刺激而家係低迷嘅消費市道咧，冇乜幫助喎。 哦，咁唔係嘅，你依家平均嘅，依家我哋都冇嘢做嘅，交租食飯都要錢噶啦，大佬就係咁簡單咯。即係你俾咗幾千元，我都一個月都幫襯麥當勞啊、大快活啊嗰啲最低消費嗰啲食個下午茶餐啊，同埋你係個個月交屋租，你除翻錢都可以係久旱逢甘露咧。比如常講都係有啲 但係如果佢派現金5,000俾你，你可以只係用3,000或者係2,000咁，你自己儲起噶嘛。咁你唔係用喺消費啊嘛，跟住佢哋嘅諗法就係咁啊。 即係仲喺消費，有陣時我即係可以啊，舊年阿財爺俾咗啲錢我嘅，我都有陣時見啲電器鋪減啊價、風閘啊，或者其他嗰啲上網睇下啲優惠電器嘅家私嘅，都上網買下都好啦。變咗常講，有陣時如果你俾消費券嘅，咁有陣時可能啲鋪頭坐地起價，冇啲咁多優惠咧。變咗常講， 明白，即係覺得咧嗰個選擇會多啲啊。多謝曬你啊，譚先生。咁啊，陳女士又點睇呢？陳女士。 系你好啊，主持。 你好，系。 我想讲翻咧，旧年派10,000嗰阵咧，咁原来咧，大家睇可以搵翻新闻。今年喺1月20日咧，有报章讲过，原来创科局咧系成立咗一个叫有关资讯管理系统，开发咗噶啦。咁啊，攞咗个即系已经系有晒嗰攞10,000元嗰啲市民嘅资料。咁其实点解唔沿用翻呢个系统去派钱？又即係點解會搞到而家咁麻煩？又要去再揾嗰啲支付平台嗰啲八達通或者 Alipay 或者係其他嗰啲，佢又再傾，又再搞餐死，先至去農民商財嘥時間，7月先開始去登記咧。仲有就話其實有啲長者，其中八達通都一個好廣泛嘅登記用途。咁但係其實而家好多都係冇記名噶嘛，啲八達通。咁嗱，舊年佢登記嘅話，起碼始終到頭來啲錢係落翻去長者嗰個户口噶嘛。咁而家如果不記名嘅話，咁你點知嗰啲錢即係嗰個5,000元消費券係落翻個長者嗰度咧？你不記名嘅喎，你任何一個人幫阿婆登記咗，攞阿婆嘅身份證，攞阿婆嘅接收到短信嘅電話，但係嗰個八達通你點去核實咧？ 明白，即系呢个就牵涉到，如果佢唔系用个人八达通嘅时候咧，咁究竟会唔会即系俾咗佢，但系实际未必落到个市民嘅袋？ 同埋，即系点解叫农民商财搞嗰个系统咧？嗱，你其实研发咗嘅，唔系研发紧嘅，你大家可以睇翻 明白啊，嗰个有个新闻噶。 明白啊，多谢晒你啊吓。咁当然啦，即系呢度亦都牵涉到咧背后嘅行政开支啦。咁嘅行政开支系几多咧？咁啊，暂时未知。咁但系咧，成个措施估计系可以惠及大概720万人，涉及咧大概360亿元嘅财政承担嘅。电话号码18721，翻嚟继续同大家倾。 何文田爱民村建文楼。国药集团生产的另一款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已经正式向国家药监局申请附条件上市并获受理。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表示，所生产的疫苗在三期临床试验期中，分析数据显示，疫苗针对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新型肺炎的保护效力是72.51%。數據結果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相關技術標準以及國家藥監局相關標準要求。在去年年底，國家藥監局附條件批准國藥集團中國生物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的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註冊申請，成為中國首款獲批附條件上市的新冠疫苗。天气概况，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能见度较低，同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同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已经清场噶啦。现时七贤道北去红磡海底隧道入口，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另外两线去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是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稍为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主要是九龙方面，龙翔道西行近住黄大仙中心那段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龙尾在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仍然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提一提大家，在湾仔皇后大道东，因为有煤气工程，去摩利神山道方向近住湾仔道的快线封闭了的。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息事。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二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7:08，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同大家讨论一下咧，系今日出炉嘅财政预算案。咁啊，头先咧亦都听咗一啲嘅听众嘅睇法啦。咁啊，大家咧似乎对于政府咧唔系直接派钱，但系就用电子消费券咧呢一个方式派俾市民咧，都有颇大嘅意见。咁但系唔知商界又或者系政党系点睇呢？嗱，如果你有啲乜嘢嘅意见同睇法，都要打嚟1872321咁，但系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自由党嘅党魁钟国斌嘅，钟国斌你好， 系陈燕平，你好。 嗱喺倾呢个电子消费券之前啦，不如都请你咧先总评一下今次呢份嘅财政预算案啦，好吗？ 你知道啊，财政司司长一直咧就放风咧，都系话今次都冇乜糖派噶啦，又要减甜啊，冇咩特别嘅期望啊，所以我哋期望不高啊，但系出咗嚟个效果咧。都有少少惊喜嘅，咁就 少少惊喜系边度咧？ 梗唔系，即系你嗱，即系因为佢成日话冇钱啊嘛。 系 咁冇钱得嚟，我咪冇期望咯。咁你起码而家都有退税啊、退差饷啊各方面，虽然就减咗一半嘅比以往，但系都明白嘅，因为以往佢系财政盈余有好多钱剩，咁佢咪回赠，即系回馈翻社会多啲咯咁。咁但係今次係大家知道佢係成2-3千億嘅財政赤字，而都肯即係攞一大嚿錢出嚟嘅話呢，就所以變咗話咪有啲驚喜囉。但我只係聽到嘅有啲市民梗係話，喂，你俾5000蚊消費券我，不如俾現金我啦，俾現金個個都會開心好多，即係100%。但係我哋嗰個消費券最終嘅目的呢，係想帶動個經濟運行。 嗯， 因為你知如果你有錢去，即係例如好似啲商場俾啲 coupon 你用咗，你用佢咧，多數都使多少少，咁就變咗即係話，如果你整體360億你使曬咧，可能出嚟個效果去到400億、450億，呢個有一啲嗰個叫乘數效應出咗嚟，就希望所有嘅錢咧就圍翻喺香港嘅經濟體系嗰度轉。如果你俾現金咧，就當然有啲朋友就可能儲起佢，或者咧。攞咗出去外地消費，咁嗰啲錢就唔會擺翻喺香港度，咁就有呢個效果出嚟嘅。 係嗱，當然啦，即係消費券呢一樣嘢，亦都係你哋所爭取嘅，即係之前啦所建議嘅一樣嘢啦。咁而家就都可以叫做係成功爭取啦。不過鍾國斌，其實對於一般市民嚟講咧，其實佢哋會覺得就係、是。嗱，你而家究竟可以用喺边啲范畴咧？又唔知道。究竟我系咪可以用嗰啲消费券爱嚟做日常嘅生活所需咧？因为对于有啲市民嚟讲咧，佢觉得我而家已经喺个经济困境度咁耐咯。如果你俾我去买一啲嘅电器啊等等嗰啲咧，嗰啲未必系我最需要，但系我又唔知道到底你可以用喺边啲范畴。第二，大家都会问一样嘢，喂，咁所牵涉到嘅行政开支系几多啊？即系会唔会系到时？又是、啊、你派就派了出来，但是原来你是要花了不少的、精力，或者是花了不少钱去做行政开支，即对比起来就会觉得都相当之不抵咯。你怎样说服市民呢？ 当然政府现在今天只是公布他初步那个话要5000元、啊、但是怎样用法、啊、各方面呢，他的细节就没有派出来的。咁啊，老实讲，我都好担心政府有好多时咧，佢公布嗰个政策咧，就睇落感觉几好，但系到佢实际上推行实施嗰阵时咧，好多时政府都甩碌嘅。即系如果大家记得咧，即系早两年咪话派4000元，咁4000元后屘又补路十围，跟住咧有啲市民就话我等咗成年都未收到喎、啊、咁。咁呢啲就只有好事變壞事都唔出奇，但係我哋即係當然會俾啲意見政府，就係話第一就唔係話淨係喺啲某某大商場嗰啲先可以用，即係好似前一排咧有好多街市啊、濕街市啊，咁政府都幫有啲魚販啊、菜販啊裝嗰個八達通嘅，免費裝八達通添嘅。咁呢啲如果係八達通可以用嘅，咁呢啲都可以，即係你日常買餸啊，去超級市場買日用品啊，各方面咧都係應該可以用得到，而令到即係一般市民，即係唔係話一定要去啲大商場、 连锁店度买嘢先可以用呢个咁嘅消费券咯。 嗯，但系变相市民都有阵时会觉得唔抵咯，即系譬如佢可能同系买一啲嘅家庭用品，佢去一间咧冇呢啲电子支付系统嘅小药房，佢系平啲嘅。但系就系因为为咗用你呢个电子消费券咧，佢就于是要去啲连锁嘅个人健康产品店嗰度咧系买，个价格咧可能系贵咗成三分一，甚至系三分二。即系对于某啲真系好实在嘅长者也好，即系先生也好，佢真系会觉得唔抵，因为你限制咗我，有机会可能会限制咗我嘅购物嘅范围，唔能够令到我嗰5000蚊咧，我物尽其用啊嘛。 咁啊，呢个可能会事实上出现嘅，不过即系整体嚟讲咧，我相信有啲小商户铺头啊，如果可以装一个例如八达通机嘅话，而佢又得益得到呢个消费券嘅效用嘅话，我相信好多你知即系啲。生意鋪頭仔都好有彈性嘅，我相信佢哋都會去睇睇政府嗰個政策係點而配合，點樣可以令到大眾市民喺方方面面都可以方便啲去用嗰個消費券。 其實我想問咧，你哋即係跟住會喺立法會咧，會點樣跟呢個電子消費券嘅問題啊？因為譬如頭先都講到啦，究竟佢用邊啲嘅電子平台去做啦？啲電子平台，譬如佢同啲即係要裝喺啲小商户嘅時候，會唔會其實佢跟住第一次可能唔收嗰個小商户嘅安裝費或者係服務費，但係跟住佢又要收翻個費用，即係變相可能是要啲小商户咧，佢支出咗之后，然之后先至可以收翻呢啲消费券嘅消费。咁你跟住你会系点样喺个立法会度跟进，令到佢哋唔会去偏帮啲大财团咧？ 嗱，呢样而家政府就系啱啱又系净系公布咧，又冇细节嘅。咁啊，而家政府同边几间嗰个电子平台？傾緊，我哋都未知。 嗯， 咁呢啲必定係要政府去公開俾我哋聽，同埋即係過往政府有好多時間咧，佢做嗰啲嘢自己決定咗之後咧，冇乜諮詢業界，即係唔同嘅業界。咁出咗嚟就好多時都甩流。咁我就奉勸政府咧，就話唔好自己即係生拿回自己度啦呢啲橋。你真係出嚟問下不同行業、不同業界，無論係小商販好，街市檔好，或者你正話所提及一啲小細型嘅藥房好，咁你收集下嗰啲意見，咁所以我哋咧，即係我哋盡量即係希望令到大眾市民都放心，我哋唔會一定唔會偏幫益曬啲某大財團，係整體嚟講係。希望整個社會都受惠。 是另外呢，我都想問一問呢，就是即是有關於股票印花稅的稅率。咁呢就是呢個是應該可以話是唯一一個稅率，即是有一啲嘅調升啦。就由而家買賣雙方按交易金額各比 0.1% 呢提高到呢 0.13% 嘅。其實仲記得呢，當呢個建議即是前嗰排呢吹咗出嚟嘅時候呢，有相當之多嘅即係嚟自證券界嘅人士反對，甚至佢哋認為咧呢個嘅提高呢個股票印花税嘅做法咧，會係窒礙咗啲人嚟到投資嘅。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呢排嚇，即係前嗰排北水都相當之多啦。咁你又點睇政府呢一個嘅稅率調升咧？ 我哋基本上就唔係好贊成加税。不過你政府而家成日話佢自己冇錢啊嘛，咁如果冇錢，咪即係諗幫佢諗條橋出嚟，點樣令到佢個收入增加，令到佢增加嗰個收入，令到佢可以即係支出其他嘅民生各方面嘅事項啦。咁呢個印花税咧就係影響最細，同埋咧實施係最快嘅一種稅率嚟嘅。咁老實講，即係。政府是計個數，就是話在而家喺呢段時間，尤其是過往呢半年嗰、那個股票市場旺得咁緊要，同埋呢個主要旺就係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個咧就大家知道北水啦，北水落嚟咧，除咗係因為嗰個金融嗰個 背后实际上另外亦有少少政治嘅理由喺度，点解要支撑香港个作为一个金融市场。咁第二呢就係、是、你知中美之间嘅争拗令到中资有一部分中资嘅企业喺美国上市，可能真係要离开美国呢个市场要回流亚洲。亚洲必定係返返嚟香港，佢唔会去新加坡，唔会去其他地方。咁喺呢两个原因之嘅影响呢，我相信今年嗰个股票市场係继续会旺盛。咁政府係識計數嘅。如果喺嗰个成交额继续係每日都2000亿以上嘅话呢，我就咁计一计呢，佢起码额外会收多3-400亿嘅一年。咁3-400亿绝对係好大嘅收入，帮助得到政府嘅开支啦。 嗯，咁另外呢，即係你哋就话原则上唔建议开征新税，唔想开征新税啦。咁但係呢，似乎佢喺个预算案入面都留咗一个伏笔，即係佢个写法就係话喺咨询期间呢收到唔少嘅开征新税项嘅建议。咁但係当然即係而家就唔係有一个条件呢去引入新税项啦，但係都会做相关嘅研究同埋准备功夫，喺适当嘅时候呢开展一个深入嘅讨论，就住开征新税项呢寻求共识以增加收入。大家记得啦，所谓即系开征新税项呢一样嘢咧，真系倾咗成十几年啦，都即系十几年前都有过研究啊。咁但系最后就即系乜都开唔到啦，基本上。咁今次啦，即系你觉得呢个伏笔其实究竟系可以有几大认真系可以真系成到真呢？ 好似你话斋，十几年嚟已经讨论紧话开咩税乜税，销售税啊，或者系利得税增加各方面。咁但系喺而家咁嘅差嘅经济环境之下咧，根本就冇条件去开征任何或者增加任何嘅税种。当环境好嗰阵时，个佢收入就足够，佢根本又可能懒懒闲咁，就唔理即系话即系新嘅税种系如何。所以呢样嘢就十分之去尴尬，同埋好争议性，好难讨论。但是老实讲，现在政府是不是真的除了税以外它就没有其他收入？你看看外汇基金这个它另外一个袋一个户口，它今年赚了1980亿、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之下都有1980亿。它只不过它不将一部分的外汇基金赚的钱拨埋到预算案里面。但佢今次咧，佢亦做咗一樣嘢咧，過往冇做嘅啫。例如未來基金，未來基金佢所賺嘅錢，佢今次開始就回撥落去佢儲備度。咁跟住又房屋基金又回撥230亿。咁淨係嗰兩個基金所賺嘅錢回撥翻嚟都500亿。咁如果你試想諗，如果嗰個外匯基金嗰1980亿，佢亦將例如1000亿一半啦，1000亿。回撥落去嗰個財政儲備裏面嘅話咧，根本政府係好個盈餘啊，或者嗰個金即係資金係好充足的。而家實際上嚴格嚟講咧，政府係用咗10000亿嘅錢可以即係儲咗落嚟。咁係咪真係窮成咁咧？咁事實上梗係唔係啦。咁所以討論嘅新税种呢永远都会继续讨论嘅，但係几时落实得到边一种呢，我相信都会係一段长嘅时间。 是啦，最后其实都想问埋嗰个财政纪律问题啦，因为如果睇我哋睇翻咧，佢嗰个嘅中期嘅预测咧，即系嚟紧，当然就好几年都系赤字啦。咁但系亦都值得留意咧，就系嗰、那个即系整体嘅开支嘅部分咧，系直至到去2025-2026年嘅为止咧，公共开支都会占本地生产总值平均约25%，即系我哋以前都话。喂，其实过咗20%都已经是相当之高，甚至是去到接近20%，我哋都会问喂，系咪真系要咁高啊？即系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系咁样讨论嘅，但系而家连续五年都系要去到25%，点睇咧？ 你睇翻咧，最主要佢个支出喺边度咧？最主要嘅支出咧就系教育、社会福利同埋呢个医疗。咁啊，呢度占咗50%几噶啦，即系3000几亿啊！即系整体嚟讲系好犀利一条数嘅。咁但係呢三個範疇嚟講，老實講係事實上係需要使呢啲錢嘅。咁啊，又唔慳得幾多，亦唔應該去慳啦。咁所以呢啲咁嘅支出，唯有我哋叫政府努力去揾錢啦。 即係唯一係咪？你識使錢，你自然就係要去識揾錢。所以佢而家亦有即係當然，佢今日都好長嘅篇幅，好多人就覺得話使唔使講咁多嘢啊？就係佢未來係點樣發展香港嘅經濟，例如同即係國家大灣區點樣融合，點樣去發展不同嘅新嘅產業、科技啊，或者綠色金融嗰啲，佢呢啲係希望可以變成一啲新嘅產業，去令到佢嘅收入未來係增加，就唔係話淨係再依賴係賣地啊呢啲咁傳統嘅經濟咯。 嗯，所以你觉得即系整体嚟讲咧，就算系话公共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平均大约25%咧，都系可接受嘅。 而家暂时嚟讲，香港仲系负担得起嘅。香港政府个财政个储备系绝对负担得起嘅。正如我正话所讲，佢而家净系俾一个户口嘅数你睇啫嘛，就系财政储备啦。咁另外嗰个外汇基金嘅储备，佢另外又有8-9千亿嗰个咧，佢又冇揭埋出嚟啊嘛。咁所以如果兩個加埋嚟講咧，香港嗰、那個財政係好穩陣，同埋係世界上嚟講係少數嘅地方係有咁充裕嘅財政儲備喺度。 好多謝曬你，鍾國斌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鍾國斌係自由黨嘅黨魁，跟住有岑先生啊，你好，岑生。 你好，阿鍾生講得好啱，即係佢始終都係生意人，佢有好多政府嘅户口啊，佢話佢自己都未收曬出嚟。咁我想讲两样嘢就係、是、关于嗰个借贷嗰度，失业借贷嗰度， 係 即係佢而家呢个方法，我难听啲讲句，等同係着裤大便。咁好多漏洞，譬如我可能有啲朋友65岁，咁佢话我退咗休，佢都可以借话冇嘢做，我可以借100万元，政府100%担保。咁点解唔真係正正常常俾返啲有需要嘅人呢？可以个个都话中国人最紧要敬老，我觉得就应该要俾返多啲老人家，佢要嘅佢一定要，佢唔需要佢係有钱有楼有成收租嘅，我相信我都希望佢哋唔好攞，就直接俾啲老人家用好过啦。你疫情问题我相信有好多人真係好惨，咁就係、是、咁样囉。咁希望阿鍾山喺立法会度俾啲力啦。 好多謝晒你岑先生嘅意见，听姚先生啦。你好姚生。 OK， 你好，有咩睇法姚生？ 你好啊，咁样嘅，我想讲返呢就係、是、呢关于嗰、那个而家去俾路面好多车啦。而家路面好多车啦，咁我而家如果要解决嗰个方法咧，咁就系需要，我觉得就系、是可以嘅话就系、是，如果鼓励啲人租车，咁点样鼓励啲人租车咧？如果商业即系、就是、商界嗰边咧，停车场咧，可以有一啲48小时嘅叫做照两日租，即系俾唔系好似而家入泊咁样就出咗就入翻就要计钱噶啦，就系48小时系咁出入入得，咁咧就衍生咗有啲新 day driver 就可以变做可以去。假日租架车出去用咯，咁就唔使话好多人就即系唔使用咩方法，成日话加车牌费啊，加嗰、那个嗰、那个手机登记税啊，又或者即系系咁抄牌啊咁样，即系呢啲系咁抄，即系而家条路咧，事实上我肯定咁讲，点样加牌费，点样去抄牌，都系越嚟越多人买车啦。 系 啦，咁但系如果你可以有一啲嘅鼓励啲商界，真系有48小时嘅两日租咁样出出入入都得嘅，咁啲人咪可以租架车翻去两日，净系假日礼拜六、礼拜日咁样咯。因为你下下 明白呢个阿姚生就真系完全系新思维啦，大家唔需要拥有一部车而系即系喺有需要嘅时候租。多谢晒你啊，姚先生，听听江女士嘅电话。江女士你好。 是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啊？ 我就呢盼望嗰个政府呢，响你一个咁艰难个疫情之下呢，派10,000元嘅。咁而家政府派唔到就派完嗰个又 电子消费券。 消费券。咁我觉得呢唔系几适合嗰啲囉，我啲市民囉，因为我啲而家屋企人主公即系翻工又唔足啦，人工又少咗，又要交租，又要好多费用。 咁電子消費券咧得個5000元，咁你又唔可以交租啦，又唔可以你話又有個咩嗰、那個計嗰、那個咩誒係咩誒街市啊？街市用八達通，根本我呢個街市就一個豬肉檔，先可以用八達通，其他乜都冇，即係其他嗰啲誒菜啊、魚啊乜都唔可以用嘅。咁你嗰1000元一個月，我都唔知點樣去用，係咪？ 即係你嘅意思就係、是、未必係能夠令到你買到日常生活所需啊，即係必需品啦、 啊， 係咪 啊？ 係 啊, 啊，因為你啲現金咪嗰啲。嗰啲咩例券咧，根本都唔知點樣用，來去走去百佳買唔啲乜嘢，係嘛？咁我最重要係揭發要交租啊嘛，要憑住你街市賣餸食飯噶嘛，係咪？ 明白啊，好多謝曬江女士嘅意見同睇法嘅。其實咧，縱觀咧，無論係我哋即係之前嘅特別節目啦，同埋咧頭先短短咧大概係40分鐘到嘅節目時間啦，都聽到咧唔少市民對於用派發電子消費券呢個方式咧都有頗大嘅保留喎。咁但係究竟即係政府會點樣吸納呢啲意見咧？特別就係呢啲嘅電子消費券，第時用啊，係咪真係可以令到市民都可以廣泛地喺好多商家都應用到，而且咧係用到去日常生活所需，唔使令到佢哋必定要買一啲佢哋覺得真係唔等使嘅嘢先至用到咧？咁呢個可能都要睇睇咧，究竟政府幾時有一啲嘅細則出嚟㗎？不過咧，而家根據個消息就話咧，應該咧會係即係喺暑假時候可以做登記㗎啦。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法医研究所。 有人话，当你越接近一件事，你就会越唔清楚事情嘅本质。咁你对身边嘅事情又有几清楚呢？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地球这个美丽的星球上面的自然景色，以及孕育的无数生命，都令人叹为观止。逢星期一至五清晨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钟杰良、 罗万荣、赵善恩、 冯杰， 仲有我李秋婷， 大自然之声，带你聆听自然之美。 香港电台现场转播财政预算案电视论坛。 你好，我是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的高福慧，你听紧嘅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即将为你转播由5间电子传媒联合制作的财政预算案电视论坛。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朝咧喺立法会发表预算案，下昼咧亦都出席咗记者会。今晚嘅论坛咧系另一个场口咧，俾佢向市民咧再就住预算案作出解说。預算案就話咧，今年嘅2020至2021年度嘅赤字咧係2576億港元，創歷嚟嘅新高。下年度嘅赤字咧亦都係過千億，嚟緊嗰4年咧都有赤字。公共財政方面咧，相信會係今次論壇咧其中一個主要大家會跟進嘅地方。另外咧，喺赤字高企情況之下咧，唔少紓困措施都縮水。雖然咧就有電子消費券嘅幫忙，但係咧好多稅務方面嘅寬減咧都係有所縮減嘅。咁咧呢一個財爺會點樣去回應市民喺呢方面嘅訴求咧？我哋都要跟進住咧喺記者會嘅提問。 咁多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財政預算案論壇，我是香港電台的陳良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早就公布了最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入面都提到了那個赤字是創歷史新高，達到2576億，亦都預計未來幾年都會是赤字。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之下，可能一眾的小市民都關注派糖措施，不過可能會有少少失望，因為見到一些措施都是有些減甜的。我們今晚就邀請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上到來，跟我們一起談談這份財政預算案。司長你好。 你好梁君。 今晚除了我之外，還有其他的電視台的代表一起主持這個論壇，先介紹一下這麼多位。有 Now TV 的陳榮峰，無線電視的李卓謙，有線電視劉浩庭，以及鳳凰衛視的陳冠生。在個論壇正式開始之前，我們先將時間交給司長。 好，謝謝梁君。各位市民大家好，正如剛才梁君指出，我們2020-21年就錄得2500多億的赤字，這個是香港歷史上最高的，也是連續兩年的財政赤字。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看到現在的經濟仍然是很差。2020年經濟萎縮了 6.1%，之前一年亦都是衰退，因此就算是出現一個這樣的赤字，有見及個經濟衰退、失業率高升，市民的壓力都仍是很大。所以我們提出今年的預算案都是高達1000億的赤字，希望採取一些逆周期的